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史莱克学院众学员本就一肚子气，突然听到这个声音，顿时都恶狠狠地朝声音来源看去。那是他们旁边的一支队伍，说起来还真是巧合，这支队伍里有几个人史莱克七怪是认识的，正是当初他们前往星斗大森林获取第三魂环时遇到的苍辉学院学员。这些学员穿的依旧是月白色的魂师袍，肩膀上的青色圆环内绣着苍辉二字，不同的是这次他们的队服上都有着银色丝线装饰，看上去比原来的魂师袍更加炫目。此时史莱克七怪中只有胖子摘下了面具，苍辉学院的十余名学员中也只有两名当初见过他们，所以并没有认出他们来。 你说谁是癞蛤蟆？ 谁穿屎绿色的队服就说谁。 我看你们每个人还差一顶绿帽子，配上的话那就完美了。 开口的是一名看上去20岁出头的青年，唐三他们以前并没有见过这人。这个人脸色有些苍白，身材瘦长，一双细小的眼睛中满是不屑和轻蔑。 老子让你知道谁才是癞蛤蟆！ 泰隆，回来。 三少，我…… 耍嘴皮子有什么用？想动手，等上了擂台再说吧。你不知道这里是禁止魂师私下斗殴的吗？这是哪来的一群小白狗？有没有主人啊？赶快领走！ 你骂谁是狗？ 谁在这里乱吠，谁就是狗，还是一群没人管的野狗。小三，这里虽然不能斗殴，但自卫总可以吧？我不介意送这些小白狗回家。 你们在干什么？ 听到这个声音，苍辉学院的学员们脸色顿时变得谄媚起来，赶忙向两旁分开。只见一名年约60的老者从他们背后走了过来，老者同样是一身月白色魂师装扮，只是身上的刺绣是金色的。弗兰德原本在一旁冷眼观看，看到这个人，他的眼皮不禁跳动了一下。 哟，小白狗们的主人来了，那赶快把你的这些小白狗带走吧，省得他们在这里乱叫，万一之后随地大小便弄脏了人家的场地可就不好了。 出乎史莱克学院众人意料的是，那老者只是淡淡地扫了马红俊一眼，并没有发作。 走。 说完他转身就朝休息区的另一边走去。苍辉学院的学员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再说什么，乖乖地跟着走了过去。 主人来了果然不一样，真听话。 好了胖子，没想到这个老家伙竟然去了苍辉学院。看来苍辉学院这一届参赛的学员质量应该不错，难道刚才他们的浮躁是装出来的不成？ 老师，刚才那老头是谁啊？您认识？ 那个老家伙叫十年，他的武魂十分特殊，是一种有形无质的武魂，能够产生各种幻境，令人在幻境中迷失。以他现在的实力，足以让在幻境中迷失的对手自残而死，我们称他的武魂为残梦。这个老家伙极为阴毒，你别看他表面不动声色，其实是睚眦必报的。你们几个都给我小心点，当初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魂力就有60多级，现在恐怕到70级以上了。 幻境？还有这样的武魂？ 他那武魂难缠得很，就连实力比他强大的魂师一般也不愿意和他争斗。好了，开幕式要开始了，准备入场吧。慕白、唐三，你们两个带着大家入场就行了，我先走一步到看台上去看你们的飒爽英姿。 根本没有给众人抗议的机会，这位院长大人就已经脚底抹油，一眨眼的功夫就消失不见了。果然大赛的工作人员很快便进入休息区，开始组织已经到齐的学员们入场。令史莱克学院众人有些气愤的是，那些工作人员似乎无视了他们的存在，一个接一个地组织着其他学院的学员入场，却唯独忘记了他们。 直到最后休息区只剩下他们一支队伍的时候，才有工作人员走过来引着他们进入了入场通道。如果不是有唐三和戴沐白压着，憋着一肚子火的众人早就爆发了。但在入场的一刹那，众人还是被眼前的一切震撼了。只见巨大而开阔的广场周围是无数呐喊欢呼着的观众，在中央场地的正前方是一座金色背景的主席台，主席台后方就是改造后的贵宾区。宽阔的场地直径超过150米，入场前的学员已经在场地中央排好了整齐的阵型。每一个学院的队伍入场时，主席台上都有专门的司仪进行介绍。 最后一个入场的是史莱克学院的参赛队伍。史莱克学院原名蓝霸学院，一年前更名为史莱克学院。史莱克学院一共有11名学员参赛。好，看他们那奇异的装束多么鲜明啊，他们的报名口号是没有对手的冠军，哈哈，真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口号啊，希望他们能够有出色的表现。 可恶， 老子要忍不住了啊。 老大，再忍耐一下吧，等到比赛中我们用实力让他们闭嘴。 戴沐白回身看了唐三一眼，深吸一口气，勉强让自己平静了下来。终于，所有参赛学院的学员都已入场完毕，史莱克学院一行人站在了队伍的最后方。唐三并没有理会周围的哄笑声，他一直在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这座大斗魂场无疑是他所见过的规模最大的一座。虽然现在是上午，但大斗魂场周围依旧悬挂着专门的魔导器照明，不仅给人以奢华之感，更有恢宏大气之感。当他的目光落到贵宾台上时，竟然看到了几个熟人，其中一个就是当初在天斗皇家学院驱赶他们的那位血腥亲王。除他之外，天斗皇家学院的三位教委也都坐在贵宾席的第二排，而贵宾席的第一排只有3个人。中间那人身穿赤金色长袍，头戴金钻耀天冠，面如古玉，看上去比血腥亲王要大上些许。眉宇之间与血腥亲王有几分相像，不同的是，这个人的气度远不是血腥亲王所能相比的，似乎周围所有的一切都是以他为中心。不用问，唐三也猜到了这个人的身份，除了天斗帝国的皇帝陛下，还有谁能坐在这个位置上呢？在这个人的左侧，端坐着一名比他还要年长的老者。老者全身覆盖着大红色的长袍，头上戴着一顶五角白金冠，双目微合，像睡着了似的。他的肩膀很窄，瘦长的身躯像标枪一般。而皇帝右侧之人，唐三非常熟悉，是宁荣荣的父亲，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宁风致今天穿了一件白色长袍，头戴着象征身份的七宝紫金冠。作为七大宗门中的上三宗之一的宗主，他完全有资格坐在这个位置上。至于另一边的红袍老者，唐三根据他头顶上的五角白金冠就能判断出，此人乃武魂殿的白金主教。武魂殿的最高统治者是教皇，教皇之下有四大主教，以五角白金冠象征身份，眼前这人就是白金主教之一了。能够胜任白金主教，此人应该是天斗城武魂圣殿的殿主。此时宁风致似乎感觉到了唐三在看自己，目光流转，正好与唐三的目光相对，接着他向唐三微微一笑，轻轻点了点头。 下面有请天斗帝国皇帝陛下宣布本次大赛开幕。 只见端坐于贵宾席第一排中央位置，身穿赤金色长袍的天斗帝国皇帝陛下缓缓起身，抬起右手，向观众席以及下方的参赛魂师们轻轻挥着。 我天斗帝国皇帝雪夜，代表天斗帝国，也代表本次大赛的主办方宣布，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 现在开幕！ 场中的唐三却突然发现，这位皇帝陛下的脸上笑容有些牵强，似乎本身并不为此次的大赛而感到兴奋似的。 在这里，我希望参加本次大赛的所有魂师都能够充分发挥出自己的实力，获得好成绩。你们都是天斗帝国的骄傲，为了帝国的荣耀，展现出你们的光辉吧！ 下面有请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先生为本次大赛致辞。 很高兴能够受邀成为这次大赛开幕式的嘉宾。身为七宝琉璃宗的宗主，本座看到过太多魂师的成长经历。作为大陆最高贵的职业，魂师的发展总是要经过诸多磨砺。但我要说的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参加这次魂师大赛的，无疑都是年轻一代的精英。正如陛下刚才所说，希望你们能够为帝国争光，也为你们自己所在的学院争光。帝国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谢谢。 听着宁风致的致辞，天斗帝国皇帝陛下的脸上终于浮现了一丝真诚的笑容。 宁宗主，您是最强大的辅助系魂师，我想代表此次观战的观众们询问您，在参加本次天斗城分区预选赛的28支队伍中，您看好哪一支呢？ 除了作为种子队伍进入总决赛的天斗皇家学院一队之外，我在这次的28支队伍当中还看好另一支队伍。我想他们不但具备通过预选赛的能力，而且还很有可能获得这一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最后的胜利。 哦，不知是哪支队伍能够得到宁宗主的青睐呢？ 至于这支队伍属于哪个学院，恕本座卖个关子，暂时不能透露。但我相信本届大赛最后的冠军一定会属于帝国。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